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80集，剑拔弩张。刘清波知道冬至和惠一光在说什么，因为上次的事情他也参与了，但他没有参与对话，反而一直低着头在按手机，也不知道忙着在跟谁沟通。别墅一共三层，其实也不需要多长时间，很快就能走个遍。逛完房子，投资人赵老板问他有什么发现，罗南方就说这房子有点阴，但纯粹是外边树木太多，阳光不够充足，没什么大碍。这里本来就不是住人的，是旅游景点，每天游客这么来来去去，阳气不足也都足了。张涵没发表什么长篇大论，但大概意思也是说这房子没啥问题。冬至跟刘清波对视一眼，觉得这两人的确有些真本事。他们不是专攻风水堪舆的，也没有开天眼，但以修行者的敏锐，大抵还是能够感觉出这栋房子的阴阳流通平衡，生机源源不绝。虽然光线暗了一点，但就像罗南方跟张涵说的那样，这房子很正常。 我们也赞同罗师傅跟张师傅的意见。 张涵瞟了他们一眼，觉得他这话是在识人牙慧，估计是怕暴露底细吧，心里已经将冬至他们归入了打着风水旗号招摇撞骗的行列。罗南方也暗暗摇头，正是因为有骗子混杂其中，这一行才会良莠不齐。赵老板其实最看重的是姗姗来迟的陈国良，见对方一直没有说话，他就客气道： 陈师傅，不知您有什么高见？ 陈国良看了他们一眼，语出惊人： 房基有问题，不仅房子有问题，人也有问题，是人影响了房基。 这房子已经没有住人了，现在是旅游景点。 哎，不是房基原来的主人，是居住现在的人呢。你们的人都在这里了？ 都在了，除了 有几个人受伤住院了，包括男主演还有女主演韩小姐，河南二号也还没来。 旁边的工作人员补充完，陈国良一挥手，很有说一不二的气派。 那就先去医院看看。 罗南方和张涵也看出赵老板虽然请他们过来，但三人之中最相信陈国良。听见陈国良一说，立马就让人备车去医院。不过赵老板也没冷落了罗南方等人，客气地询问他们能不能一起过去看看。张涵跟罗南方都没有意见。老实说，他们之前听赵老板说十万火急，说是剧组里接二连三的出事，一波接一波，根本没有消停过，不由得让人往奇怪的方向想。但他们来了之后，却发现这里一切正常，房子没有问题，人也没有问题。当然，剧组里大家都有点神经紧张，这也正说明赵老板之前没有夸张。虽然跟陈国良的路数不大合得来，边上还有两个骗子，但罗南方和张涵也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 我们先去演员住的酒店看看，医院我们就不去了。 这是因为之前惠一光就说过，他怀疑问题可能出在韩琦身上，所以他们现在准备去找韩琦。张涵调侃道： 两位小朋友急什么？先去医院再去酒店，难不成两位有急事想先走一步？ 刘清波反将他一军： 你先跟我们去酒店看看，我们再跟你去医院不行吗？ 赵老板虽然也觉得冬至和刘清波这两个人没什么本事，但面上并没有流露出来，还笑着打圆场： 这样吧，先去医院再去酒店如何？正好几位今天肯定赶不回去了，我在酒店给各位订了房间。 我们就住在本城， 不需要去住酒店。我听惠小姐说，昨天韩小姐亲眼看见男主角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差点被砸到，随后她自己的助理也出了事，说不定韩小姐有什么发现，所以我认为不如先去酒店问问韩小姐。 赵老板一听也有道理，就看向陈国良。陈国良背着手不悦道， 这里到底谁说了算？老赵啊，你把我请过来就是为了让我来听两个来历不明的人胡说八道的？你到底请的是我还是他们？要是他们，就是我不奉陪了。 他抬脚欲走，赵老板连忙拦住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陈师傅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您怎么说就怎么做吧。 就怕在场胡说八道的另有其人。陈国良，陈大师，敢问你师承哪个门派，敢说我们来历不明？ 张涵跟罗南方一乐，他们看陈国良也好，看东至刘清波也好，都不怎么顺眼，结果他们还没怎么着呢，这两边倒是先闹起来了，也就袖手等着看戏。哼，陈国良哼了一声，根本不屑与他们说话。旁边的助手沉了脸色斥道， 你敢这样跟大师说话，大师没有揭穿你们，让你们继续留在这里，已经算是给你们面子了，你们还敢捣乱。 这位大师架子很大，来的时候还带着保镖，这会儿助手招来保镖就要把两人带走。两个保镖人高马大，穿西装戴墨镜，乍看很像那么回事，但他们还没把手搭上刘清波的肩膀，众人眼睛一花，还不知道刘清波做了什么，两名保镖就已经躺在地上捂着手臂嗷嗷叫。这当然不是因为保镖太弱了，陈国良很清楚，这些保镖平时都是以一敌二的好手，现在对上两个身长体瘦的年轻人，居然一招就被放倒了。不是他们太弱，而是对方太强。他脸色微微一变，没想到自己在外面行走多年，察言观色练到家的功夫也会看走眼。这两个家伙分明是在扮猪吃老虎。陈国良定了定神， 年轻人火气怎么那么大嘞？有话不妨好好说啊。 刘清波摇摇手机， 陈大师，我上网查了你的资料，上面说你早年师从海外堪舆名家郭玉山，真不巧，郭先生跟我们家是世交，我又通过我父亲问了郭先生，他说他并没有收过一个叫陈国良的弟子。你说说，是网上公开的资料写错了呢，还是郭老先生年纪大了，连徒弟都不记得了？ 是网上的资料错了。 哼，那请问陈先生，到底是师从哪位名家呢？能否说出来，让我也跟着长长见识？ 打从刚才他跟东志看见了陈国良出现之后，就觉得这人有点奇怪，说白了更像是个事业有成的老板，而不像深藏不露的高人。相比之下，罗南方跟张涵两个人还更有点真材实料，没想到他们不去招惹对方，对方居然还来招惹他们。赵老板觉得很头疼了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后悔自己不应该忘记同行相忌这一点，一口气请来三位，也不免暗暗地埋怨惠仪光，怎么找来这么两个人啊？陈国良在湘江人脉很广，他这些年因为算命风水游走于各大豪门之间，串起一个完整的湘江人脉网络。赵老板跟陈国良搭上线，不仅是为了请他解决眼下的难题，也是为了以后方便做生意。结果现在这么一弄，对方肯定会迁怒于他的。想及此，赵老板不由瞪了惠一光一眼，但惠一光神色自若，似乎并不因为自己请来的人得罪了陈国良而惶惶不安。赵老板不愧是头脑灵活的生意人，见他这样反而心中一动，觉得惠一光有所倚仗，想着等会儿找个机会问清楚。这么一想，火气就没有刚才那么大了， 于是他赶紧在局面无法收拾之前道：“ 哎，这样吧，几位演员都还在酒店，我记得陈师傅也很喜欢看韩小姐的戏，不如我们先去酒店，正好跟韩小姐聊聊，如何？” 陈国良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但还是顺着台阶下去。 啊，也好，也好。 刘清波倒还想再说，却被冬至按住。 先把正事办了，这人又不会跑。 刘清波这回还挺听话，主要是他觉得这两个保镖太弱了，那陈国良啊，估计也只是个靠嘴皮子走江湖的，一招半式都没有，他连剑也不用出，就能把他们放倒，太没挑战性了。一行几人，分几波上了车。陈国良自己有车，赵老板特意喊上惠一光跟自己同坐，冬至他们就跟罗南方、张涵一道，三辆车子驶向不远处的酒店方向。趁着同车的机会，赵老板就问惠一光：“ 您请的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”“ 您别问了，没有他们的同意我也不能随便乱说。不过要说来头，那的确是挺大的，我只能说那位陈师傅也好，罗师傅也罢，他们来的路程就都得归东先生管。” 他跟赵老板这些人的区别是，他跟特管局打过交道，跟池班夏也是朋友，对特管局有些了解，知道这些人有着修行者与执法者两重身份，虽然普通人未必知道，但实际权力很大。别说赵老板了，就算比赵老板还有钱的人，也未必能请到这些人出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